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接着给您说大明于谦。成王在李府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个小灵儿和小德子两个人呢十分的要好，已经私定了终身。可是这个事儿啊被李珀府上的李帅给发现了。要按照道理来说，成王那也是当家人，他知道啊这手底下这家奴院工啊，你要是不给树威，哎，不给立一个规矩，确实也是不好管理。但是啊，小灵儿是个苦命的孩子，小德子呢，这孩子也不错。说这两个人就因为私定了终身，就犯下多么大的罪过，这事儿也有点说不过去。就在成王一犹豫的这么个时候，事情发生变化了。灵儿已经铁了心了，要跟李珀做一个了断。李珀不是不放这一对野鸳鸯走吗？灵儿说了，大官人你曾经有话，要是我灵儿愿意陪你一夜，值千金值万金，今天我就用我的身子换我跟小德子的未来。哎，今天我就啊侍奉你一夜，明儿啊你就放我们俩走，您呢也就不要再计较当年把我买到府上花的那些钱，从今天这一夜之后，我们两个是一笔勾销，互不相欠。呵，李珀，咱也不知道他是就等这个呢，还是觉得这个方案不错，心满意足，斜肩谄笑，跟李帅使了个眼色，拉着小灵儿的手，转身他回了内宅了。您琢磨琢磨此时间小德的什么心情，咱也别说这当事人了，就是成王啊，这心里也不是滋味。他是特别痛恨这个李珀，心说嘛，这小子简直这就是趁火打劫。因为成王知道李珀跟他说过呀，不是所谓有什么美人十步走吗，这是李珀给小灵儿写的这么一首啊顺口溜吧。李珀早就觊觎着小灵儿的身体，所以今天呢既然是走到这一步了，那就顺水推舟。哎呀，成王心说，他妈这小子这是色胆包天呐！啊，再看这小德子呀，生着闷气，一句话也不说，起身收拾东西他走了。成王心说，你说这事儿我从中这是个什么角色呢？哎，这是人家家里的事情，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行了，我呀千万不能插手，我要是话说多了啊，还容易引起李珀对我的怀疑。哎， 那么成王呢也就回了自己的屋了。说着话呀，这天色可就逐渐晚了。成王啊，今天晚上有点睡不着，心绪烦乱，就在脑中想这些事情。忽然间他就听见隐隐约约的有磨刀的声音，唰唰唰唰。成王心说，这都快半夜了，都掌灯了，那谁这时候磨刀啊，怪瘆人的，这谁呀、啊、一般厨房这时候早就休息了。于是成王呢重新披上衣服，顺着声音溜溜达达出来。好嘛，一看正是那小德子，坐在地上啊，两眼含泪，面沉似水，秃了个光膀子，正在这磨刀呢。唰唰唰，这家伙四面汗流啊，这来劲呢、啊。成王一看不好啊，心说嘛，这小子气急败坏，弄不好这真的要跟李破去拼命。看到这儿，成王赶紧就过来了。小德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小德子根本不搭理成王，还在这磨刀，唰唰唰。小德子，小德子，你大半夜的磨什么刀啊？啊，难不成你是要去找李破拼命吗？就见小德子再也忍耐不住自己的这个情绪了，啊，嘡啷啷啷啷啷啷，把菜刀扔在地上，抱着膝盖蹲在地上。他哭出来了。20多岁的大小伙子没经历过这种屈辱啊，这声音这个大呀，喊嘛跟牛叫似的。成王赶紧就劝，我说小德子，你至于的吧，你这是干嘛呀？小德子把眼泪擦了擦，怎么不至于啊，感情不是你媳妇儿，我受不了这份屈辱啊。想着李破平日里对我们这些家奴怨工，对我们这些下人们非打即骂，克扣粮饷，直到今天他居然霸占了我的妻子，我堂堂无耻男儿我还在这儿等着呢，我等着什么劲呢？我呀，我想明白了，我要跟这个李破拼命，我他妈也不活了。说着话，小德子不哭了，蹭的一下站起来，把菜刀拿在手里，这就要奔李破那院里去。成王赶紧一把小德子给抓住了，你给我站着，你能不能成熟一点？成王心说，看你也20多奔30了，你怎么这么鲁莽啊？小德子，我且问你，且不说李破的性命值不值钱，你应不应该这么做？哎，我且问你，李破既然敢霸占你的灵儿，他能没有防备吗？我跟你说，刚才我顺着声音过来的时候，我特意从李破那个院子经过了一下，我发现那个总管李帅今天增派了人手了，光那院子门口就有10几20号人，就凭你拎把菜刀你就想过去跟李破拼命，我告诉你，你连院子你都进不了，李破的人你都见不到，你就得被这帮家奴怨工啊把你给绳捆锁绑，扭送到官府，再告你个妄图行凶杀人之罪，我看你怎么办。哎呀，让成王这句话说的呀，小德子自觉到自己呀确实有些鲁莽了，蹲在地上拿个草棍在地上画圈不吱声了。成王很耐心呢，俯下身子来跟小德子说，我说小德子，你不仔细想一想啊，今天灵儿能够委身于李破，他为的是什么呀？啊，灵儿这孩子真是深明大义呀、啊，太有牺牲精神了，他何尝不比你屈辱啊？啊，今天他之所以要这么做，这就是以今夜来换取你们的未来。小德子，我可告诉你，如果今天以后你要待灵儿不好，甭说旁人，我程少爷我就不答应你，你对不起灵儿啊。小德子看了看成王，少爷， 这道理呀、啊、我都懂，可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啊、你说他妈这李破为富不仁，他凭什么欺负我们这些老实人呢、啊、可怜我的灵儿啊。 好了好了好了，成王又劝了劝小德子，事到如今呢、啊、也只有如此了，我劝你啊现在别干别的，打点行囊，收拾好应用之物，明天一早跟灵儿远走高飞，你们走的是越远越好。说着话呀，成王从兜里一伸手，拿出来50两银子交给小德子，聊表寸心吧。小德子一看呢，腿一软，这成王跪下了。哎呀，小德子心说，人家跟我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人家为的是什么呀？啊，人家那么高的身份，那么有钱，按理说那是李破的朋友，为我们这些穷苦人呢，程少爷真是不容易。小德子呀是千恩万谢，成王呢又安慰了他几句，各自回屋睡去了。第二天一早，成王依然在李府是用罢了早饭，他一看这李破呀还真不错，嘿，这小子今天早晨是春光满面呐，哎呀，心说这是遂了他的愿了。行啊，只要你啊化腹前言，能够放着一对小夫妻一条生路，别再跟他们纠缠，这就行了。李破呀说到做到，他自己呀还不错，给拿了10两银子交给小德子，说行了，你们夫妻二人呢远走高飞吧，咱们从此之后是一刀两断，再无瓜葛。小德子昨天晚上已经准备好了应用之物，套了一辆驴车，就打算让灵儿呢坐到这车里边，他好赶着这个车呀，两个人就出发。可是今天成王就发现呢，这灵儿似乎变了一个人似的。经过这一夜，当然了，这李破那抱得美人归，那他肯定不能消停啊，灵儿的身体啊也有可能吃不消。可是成王就发现这灵儿这精神状态很奇怪，就好像不大认识成王似的，显得是恍恍惚惚迷迷瞪瞪的。成王心说呀，也有可能是小灵儿呢有点生自己的气，要按理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啊，我这程少爷我也有钱有势，我就是不伸手相救呢，我跟李破说个小话，哎，求个情，这也是应该的。是不是灵儿啊怪我没有及时伸手从中相救呢？哎，也有可能吧。反正啊，这个成王是怎么关照灵儿，灵儿都不说话，而且呢也不用正眼看成王，摇摇晃晃啊，显得身体很虚弱。在小德子的安排之下，灵儿就钻进了这辆驴车。小德子准备好了应用之物，跟这些家奴院工们拱了拱手，来到大门口呢又郑重的跟成王告了个别，之后上了这辆驴车是挥鞭就要走。成王刚要转身离去，就这个时候小灵儿啊把头从车当中探出来了，少爷，我有一句话还要告诉你。灵儿说话的时候声音很轻，眼神污浊，成王一看这是要跟我说什么呀，哎呀，估计也就是说一说分别的话吧，想必这一别呀以后也不太有相见的机会了。于是呢成王就到了灵儿的跟前，灵儿，你有什么话说吧。少爷，昨天晚上我见到了一个庞然大物，我想起来您好像曾经问过我关于黑虎精的传说，昨天晚上我真的看见黑虎了。 我假，听到这话成王是心中一惊啊，真的假的？ 灵儿，这可绝非儿戏呀，这可不是小事啊，国家正在严拿所谓的黑虎精， 你昨天在李破的院子当中看见黑虎了？灵儿点了点头，是啊，就在李大官人的院内就有一只黑虎，那个黑虎啊可好玩了，毛茸茸的，特别可爱。好了少爷，我的话说完了，再见。灵儿说完了又钻回车内，小德子跟成王一共手，各位咱们后会有期啊。我啪，小德子带着灵儿走了。成王这阵是心绪难平啊。成王回想了一下，哦，心说这个李破的府上啊，所有的地方我都去过了，还真就是李破的内宅，哎，他那个卧室那个院子我没去过，那个卧室好像叫什么明月轩呢，对，有一个小院。开始啊，成王琢磨着那是人家睡觉的地方，另外呢好几王姨太太都在那院呢，你说自己这擅自进去也不太合适，人家主人没请呢也就没提出要进去的要求。现在成王明白了，感情这小子居然是豢养黑虎，这还了得。成王一想，我也没听见这黑虎有动静哈，我这耳朵够灵的了，看来呀这个院子还真不小，不一定把这黑虎藏哪儿了，这灵儿啊绝对不会诓我。哎呀，成王心说，我得把这信儿告诉于谦呢。掐指一算这个日子，于谦应该也回到广陵县了。嗯，我得赶紧跟朱成禄打个招呼，让他把这信儿送给于谦。按下成王不提，咱们回头再说于谦。于谦这段日子干嘛去了？哎，咱们前文书交代了，他跟成王是兵分两路。成王呢化妆改扮，作为京城的一个阔少，来到李破的府上，在这卧底打探消息。那么于谦呢，他是直接取到广宁州，命令山西都指挥使司将沈伯清沈大人沈知州的这个官职啊是暂停了，要接受组织调查。这个沈伯清啊外号真叫沈不清，嘿嘿，凡是他应该问明白的案子，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问不明白呀，是从中拿了什么好处啊，还是说本身就水平有限，还真就审不清楚。反正他是得了这么一个外号。你别看有这外号啊，哎，官运亨通呢，还现在居然成了知州了。那么于谦作为巡抚，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不仅停了沈伯清的职，还把他呀一直是带回到了广陵县，要接受调查，并且协同审查李破和林汉的这个案子。跟沈伯清几番交手，于谦发现呢，这小子是官场的一根老油条。 沈伯清沈大人，知道今天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吗？不用问了，一定是拜于大人所赐。我看沈大人还是挺清楚的，不像老百姓说的嘛，管你沈伯清大人叫沈不清。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是贱民对本官的侮辱，你堂堂巡抚大人岂可将民间戏谑玩笑之词当真？此言差矣啊，孟子云民贵君轻，沈大人你既瞧不起这广陵县的民众，恐怕在知州的位子上你也不拿这一州之百姓当回事儿吧。 别说那没用的，我沈某在此为官，任满升迁，问心无愧。 好个问心无愧啊，沈不清，多少案子你都没审清楚啊，我问你，邻里互诉之事为何草草结案？你因何判定李秋月被什么黑虎捉去？ 此案两年前已有定论，且已经都指挥使司结案，三法司认定。于谦，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咿呀！关云长，知心入冬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于谦呢，把广宁州的知州沈伯清带回到了广陵县来协助调查。于谦没想到，就凭着自己两省巡抚的身份，这个沈伯清呢是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跟于谦呢耍起了老猫肉了，是软硬不吃。他一口咬定自己所判的这个案子已经经过上峰的肯定了，那么这个卷宗呢也就是完结了。于谦，你回头再查呀，没有任何道理。你也说不着我沈伯清什么事儿，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所为。所以呢，于谦心说这个老家伙非常的狡猾呀，那怎么办呢？于谦有办法。跟沈伯清交锋了几次之后，于谦跟沈伯清说：“沈大人，我于谦呢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对于你的诬杀我也不感兴趣，是不是非要把你弄得身败名裂呢？我于谦并无此意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办案风格啊。对于你在你的任上做过哪些事情，得罪过什么人，我于谦也不想管太多。为什么呀？我没那功夫啊。”于谦说：“皇上有旨啊，我现在是身背两宗大案，我的第一目标是要把这两宗案件尽快的处理完。那么我遇到这件邻里之争这个事儿呢，这属于节外生枝，所以我还希望也是恳请沈伯清大人呢能够尽量的配合一点啊。”于谦最后说：“希望沈大人呢能够理解一下本官呢，如果你能够想起来一些什么细节的话，那么我于谦保证绝不追究沈大人在任的其他事情。你看看，办案你得有技巧。”于谦已经把话撂明白了啊，说我不是来针对你沈伯清本人，我是要为办这个案子，你呀配合一点，不要横拦竖挡着的。沈伯清听完这番话心里边一动，他也不知道这于谦说的是真是假呀。心说话，我在广陵任上除了好事什么事我都干了、这要是交代出来，我这前途未卜啊。可是他又一想，我要不交代呢，我要是拒不认账，跟这于谦死扛到底，这是不是也不是个办法啊？ 沈伯清啊，就想着怎么能够通过谁能把这信儿送出去，送到哪儿去？送到山西监军郭靖的手中，因为沈伯清跟郭靖这郭公公啊交情莫逆，心说话，这个于谦这是盯上我了，要是郭公公能够从中使力的话，我就能够早日脱身。但是没办法，于谦呢，就是为了让沈伯清失去跟外界的联系，他就搞了一个突然袭击，到了广宁州，直接就把沈伯清给带到广宁县来了。于谦最后跟沈伯清说，你放心，你的孩子家小我都已经安顿好了，你呢暂时先在广陵县住一阵子啊，好吃好喝好招待，一切安排你不用操心，多在你想起一些什么事情来了，对于李破林汉这个案子有帮助了，多在你再找我。哎呀，这沈伯清啊就给捐到这广陵县了。于谦这招也够狠的呀，哎，你不是不配合跟我耍老猫肉吗？行，那我就给你冷却冷却。这沈伯清啊可遭了罪了，就在这个县衙给他准备了一间房，白天仨人看着，晚上俩人看着。哎，你说是吃饭呢，是在这个院子里溜达溜达呀，这都可以，要想出县衙的门那是做梦。另外这个房间里面除了生活必需品是没有任何的东西，说我想读读书，还是听听曲儿，那您做梦。于谦整个就把沈伯清给软禁起来了。就这样一直熬了七天，沈伯清啊都快精神分裂了。哎呀，沈伯清啊实在忍不住了，心说得了，我看我要是不说出点什么来，这于谦也不能放我走啊。行，那李破我可就对不住你了，现在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于是这天呢，他跟守门人说，我要找于谦于大人。于谦乐乐呵呵的来了，这沈伯清倒上一杯茶，哈哈哈哈，沈大人怎么样，这两天休息的好啊？我休息什么呀？我沈伯清心说，你别说风凉话了，这把我当动物一样给我圈起来了。嗨，沈伯清说，于大人您呐不必多说了，我这两天确实想起来一件事儿，不过我不知道于大人是否说话算数，这件事情我要是交代了，那么于谦说，你放心，我就事论事，绝不问你其他的东西。好吧，沈伯清跟于谦说，李破和林汉这个案子呀，确实他也觉得很蹊跷。说着话，两年前的某天晚上，李破啊来到县衙报案，跟这沈伯清沈大人说呢，说他的姐姐李秋月呀，已经很长时间没跟他见面了，他也找不着他姐姐，到他姐姐家也是关着门。那么在前些日子呢，他姐姐跟他姐夫林汉呢两个人大吵了一架，他姐姐曾经到他的家里跟他诉苦，于是呢这李破就怀疑啊是他姐夫将他姐姐杀死之后啊指不定抛尸在什么地方，因此要状告他姐夫林汉，希望沈大人呢立案调查。不过沈伯清交代了，说当天晚上他也觉得很奇怪，李破在报案之后啊当下就拿出来500两银子交给了沈伯清。哦，于谦手捋着胡须，他看了看沈伯清，沈大人，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些蹊跷啊，那么这500两银子你收下了吗？沈伯清脸一红，于大人，下官比不了您，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爱民如子，这李破啊是咱们当地的富户，哼，这500两银子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所以我就收了。您不是让我这两天想想关于这个案子的事儿吗？我就想起这件事儿来了，我这是主动交代啊，您可得话付前言， 不能追究我其他的问题。于谦听到这儿乐了。好啊，感谢沈大人开诚布公。那么这样吧，待此事我查明之后，再给沈大人一个交代。来人呐，送沈大人回去休息。什么？一听怎么着？没完了还？我这不交代了吗？你看看。于谦说：“动，沈伯庆，你收受贿赂，不明不白。现在的李秋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还有那林汉，不知为何已经疯疯癫癫。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沈大人收了500两银子，就草草的结案了，这还了得？起码你有失职之罪。你呀，该想清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回去给我接着想。”沈伯清又被带回去了，哎，面壁思过，接茬反省。正这么功夫啊，刘安来报：“老爷，我有重要的事情回禀。”于谦一听，行，那咱们到后边吧。到了于谦的寝室，刘安说：“老爷，今天成王来信了。”“哦，他老人家怎么样？”“哎，他个人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向您禀告啊。据程少爷说，昨天晚上在李珀的后花园，也就是他的寝房之内，有一个陪他睡觉的侍女说了，在那个院子里啊，李珀养着一只黑老虎，听那个描述啊，说又高又大，毛茸茸的，哎呀，这很像我们要找的那个黑虎精啊。”于谦一听这话，腾的下子站起来了。“刘安，你一代怎讲？李珀的家中居然豢养黑虎。”“是啊，这就是程少爷捎来的信儿。”于谦说：“事不宜迟，马上行动。”于谦一声令下呀，三班衙役、五班的都头，再加上李成、刘安，跟于谦是集结了人马，就奔着李珀的府上来了。于谦真着了急了，从皇上给圣旨到达这个广陵县，遇到了李秋月的这个事情。其实于谦本不想管，但是他是一个官呐，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于谦的这种职业操守，当官的这种本能，让他看到民间不平之事是不得不管。实际上于谦心里比谁都着急，今天一听说有黑虎的下落了，于谦不顾自己身体的疲劳，带着捕快衙役和李成、刘安，带着人马就到了李珀的府门前，打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不照一般。这时候于谦就想啊，就说我是叫门进去呢，我还是直接破门而入呢？于谦心说，这成王嘴巴没毛，办事不牢，他这消息准确不准确？这李珀有这么大胆子，有这么大能量，能在自己家的后院养黑虎？哎呀，真要是所谓的黑虎精是这李珀养的这个黑虎的话，那这小子可是一个巨大的恶人。那搞不好啊，失踪的那些人都与李珀有关，他不是仗着自己的猛兽来行凶吧？于谦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他正琢磨呢，我是直接破门而入啊，我还是叫门呢？正在这功夫，哎呦，在这于谦的身后啊，跟头把似的跑来了一个人。这人40左右岁的年纪，帽子也歪了，靴子也掉了，是带狼刨松，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哎，哎，大人呐，大人呐，哎呀，您来到李府，怎么也不叫本官一声啊？哎呀，大人呐！于谦一看呢，嗨，谁呀？正是那个广陵县的县令景福田。于谦一看，哦，景大人，不好意思啊，我这趟走的有些匆忙了，没来得及向您汇报啊。哎呦呦呦呦呦，大人，您这什么话说的？您这不是折杀本官了吗？我就想问问您，这是李大官人的府上啊， 您来此处有何公干呢？于谦把眉毛一挑，景大人，说实话，我也有些不大相信。我接到有人举报，说在李府发现了黑虎。你知道黑虎捉人的传闻由来已久，并且李珀的姐姐李秋月也与黑虎有关，所以我听到禀报之后就赶紧过来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景福田一听啊，把腰杆挺起来了。嗨，于大人呐，哎，您接的这个线报啊，我敢100%的说，绝无此事。他李珀有几个胆子，他有多大能耐呀？他在自己家里边养黑老虎。哎，你要说这个人附庸风雅，养个什么仙鹤啦，养个乌龟啦，啊，这还有情可原。谁养着老虎在家里腥骚恶臭，是不是？谁养这玩意儿？嘿嘿，我跟您说呀，这一定是假情报。这么着吧，哎，咱们都熟头熟脸了，是不是？这个李大官人呐，这是当地最大的富户，要说深夜去叨扰，我觉得也不老合适呢。我呢，叫叫门，咱把李大官人请出来呀，咱们问一问，是不是呢？不要伤了和气嘛。于谦心说，你作为一县之长啊，对于这个李珀如此的袒护，卑躬屈膝呀，这副嘴脸，可见平常你们得有多深的交情啊。或者说李珀的手上难道有你的什么把柄吗？不过这个面子还是要给景福田的，所以于谦呢没多说话，点了点头。景福田上前叫门，棒棒棒，咣咣咣咣。我一会儿啊，那个李帅出来了，谁呀嘛大半夜的，去了呼隆哗哗啦，滋扭扭扭扭扭扭扭，把门打开了。玩什么谁呀、啊、这个老景啊，我说你这景福田用手一比划，哎，大管家，大官人睡了吗？哇，废话，都几点了，能不睡吗？你看这都什么时候了，半夜了啊。大管家呀，今夜不比寻常，你回头看看，那是谁呀？于谦，于大人，你们大官人呐反了事儿了。李帅啊，睡眼惺忪，这才看清楚，嚯，这么亮啊！感情后边还那么多人呢、啊。他一看马上坐着的，哦，还真是于谦。李帅就问：“怎么了？这是我们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了？干什么大半夜兴师动众的？”于谦从马上下来，到了李帅的跟前，哈哈，这不是李大管家吗？我接到禀告，说李府之上豢养黑虎，因此前来查看。李帅一听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什么什么豢养黑虎，我的天哪！我说于大人，您这也是国家的二品官，您怎么能够听信如此的谣言呢？于谦微微一笑，呵呵呵，或许吧，我有些杯弓蛇影，不过这黑虎乃是国家缉拿的要犯，绝不容半点疏忽。但凡有一点消息，我也要前来查看。李帅一听，行，没问题，没问题啊。劳驾你们几位在这待会儿啊，我进去呢，跟我们大官人啊禀告一声。李帅啊，刚要往里走，李成过来了。我说大管家，别那么多废话了，我们现在就要进去查看。大人，如果他的府中真的豢养黑虎，我们再耽搁一会儿啊，这小子进去一送气儿啊，可能这黑虎就给藏起来了，咱们现在就进去查看吧。半真半假，半推半就，于谦冲李帅还抱了抱拳。大专家，你也听见了，我手下人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啊。如此说来，多有打扰了。嗖，哇，衙役都头们可就涌进了李府。这李帅想拦呢、啊、也没那么大胆子，他是一溜烟跑到了内宅。李珀啊，跟这九姨太呀、啊、刚睡了觉，哎呀，正舒服呢，从被窝里给提了起来。李珀骂骂咧咧的，我说你小子有病吧，大半夜的你干什么玩意儿。 李帅是连连作揖：“大官人，大官人，我也没办法呀。那于谦于大人，还有那景福天景大人一起到咱们府上来了，说查什么黑虎，说您在家养黑虎呢。”李破一听，胡说八道：“我有病啊，我养那玩意儿干嘛啊？他们这不是来查黑虎吧？他们这是借故到我府上寻衅滋事啊！啊，是不是？快穿衣服，穿衣服到前面。”这李破刚把衣服穿上，于谦领着人呢，就到了李破的这个院子了。哎呦，一看这个院子，这个阔气呀！啊，什么叫松林石茂，亭台楼阁？哎呀，真是漂亮啊！于谦打量一下这个环境啊，心说话，这个地方不太像养黑虎的地方，嗯，而且提鼻子一闻，嗯，正像刚才景福田说的，也没有什么怪味儿。于谦心说，看来啊，这个消息的确不可靠。心说话，成王啊，成王，你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啊？哎呀，我于谦呢，也是忙懵了，哎，一听有这个黑虎，精神紧张，直接我就相信你，我就杀过来了，结果扑了一场空。成王呢？成王正在暗中看着呢，成王有十成十的把握，心说小灵儿伺候李破这么一宿，就到了李破的屋里了，那灵儿能看错吗？那么大个黑虎，你像小猫小狗呢一闪而过了，那黑虎精那么大个，他能看错了？灵儿那么乖的孩子，那么老实，那天早晨吓成那样，肯定是被黑虎吓着了，他跟我说的这个情报怎么能有假呢？可是于谦带着人突然袭击也查了呀，这李府上上下下呀还真没有黑虎。成王心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山河茫茫，天地悠悠，塞北虎鸡鸣啾啾，云泥旧客思明王，当庙当坟声逐悠，春风秋月不相待，疏忽朱颜变白头， 听众朋友，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我叫杨敬伟，我是白石坊太师第七代非遗的传承人。 58岁的杨敬伟是地道的老北京，他个头不高，看起来很健壮，有着习武人的气质，讲起太师的历史真是如数家珍。 我们白石坊太师老会啊，他成立于乾隆5年，也就是1740年，距现在为止已经是2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同治9年，白纸坊呢有两位大户重整了白纸坊太师老会。1956年左右呢，北京印钞厂呢正式的成立太师的队伍了。